每年都笑嘅，即係大家知唔知咩係伊斯蘭債券啊？站你覺得？ 唔係咧，我人哋同我講咗，不過咧我已經嘅，即係耳仔度走咗出去啦。可唔可以簡單啲咧介紹下先？ 即係首先，伊斯蘭債券喺國際上已經比較有啲爭議嘅，即係簡單嚟講，其實就係係 咪要同一定同中東嗰啲國家買啊？ 實際理論上唔係，實際上就做咧，即係其實係一個我哋叫做綠色經濟券，即係即係佢歧視咗，即係我哋一個中性嘅講法，即係佢係。排除了一班人，很簡單，就是伊斯蘭的教義呢是不容許大家收取利息的、如果我有理解錯，如果有教徒有冒犯我可以更正，但我理解伊斯蘭的教義是不可以收利息，那就大鑊，那怎麼辦？ 那銀行做些什麼？ 是 的，那吃些什麼？ 就調回頭，不過不要緊，他通過其他的方法去處理的，例如譬如說即好像我們說 Zero Coupon Bond 那喂我不收利息啫，但是我平啲借俾你咪得咯，即係嗰嚿唔係利息嚟嘅，不過你借一萬蚊，你啊九出十三歸得幾千蚊， 九出十三歸都係九出啦， 係啦，咁啊唔係利息 嚟，收得九蚊呢個係咪係 利息？ 或者中間有啲其他嘅手續費啊、管理費，即係其實一樣好考納名目嘅嘢嚟嘅。咁 香港啲大耳窿全部都係咁做啦。 咁啊唔緊要啊，咁但係另外佢仲需要即係我確保你呢啲咁嘅東西。伊斯蘭債券最緊要要咩？要有 Q 乜認證，要有伊斯蘭嘅長老，我唔記得叫咩啦，即係嗰啲特殊，要伊斯蘭嘅長老岌頭，即係玩完啦。即係其實就嗰班友話係就係，即係同我哋頭先第一節講嘅 pandemic bond 有啲似嘅，即係你某啲人話事咁好，所以就嚟到咯。你香港大家即係認真諗下，何德何能有幾多個伊斯蘭專家？即係除咗喺重慶大廈食咖喱嗰啲之外，即係你香港，尤其是香港政府入邊，香港當然有唔少個回教隊，但係香港政府入邊，你何德何能可以搞一堆嘢出嚟，而係人哋認證到嘅？伊斯蘭金融係一個早幾年幾熱門嘅東西，咁但係即係基本上就係、是，正如我頭先講一句，就係綠色經濟圈。自己有圍圍圍，咁伊斯蘭金融嘅中心兩個，知唔知喺邊度？又問下阿湛。 哇，大佬係咪卡塔爾嗰啲咁嘅地區啊？ 近嗰 啊， 巴林。 哦，巴林， 因為係中東金融最開放嘅國家。第二個熟啲嘅，近啲亞洲。 亞洲啊？亞洲邊幾個回教國家？印尼啦， 唔係呢個， 呢個馬來西亞 啦，馬來西亞，即係你要係要嗰啲地方，而且馬來西亞基本上政府都係回教徒 回教國家 主導啦。咁你係呢啲國家先做到，佢哋先有嗰套咁嘅認證，先可以出嚟話嗱，我話呢套嘢係真主呢個嚇認證嘅。我哋香港嗰班好簡單。幾多個識講阿拉伯文啊？除咗寫一二三四五六個阿拉伯數目字之外，所以係完全係戇居嘅。而家調翻轉頭遠少少啦。綠色債券其實就都係差唔多嘅嘢，即係改頭換面。不過即係將個認證就由伊斯蘭變咗係一啲咁嘅咩 ESG 嗰啲咁嘅嘢。但係綠色債券就好聽啲，即係亦都得罪講句伊斯蘭教徒咁啊，國際形象又唔係個個中意啦。咁但係喂，講環保可持續發展喂。正過個點咁，但係實際上話俾你聽咧，都係一啲巧立名目嘅嘢嚟嘅。最簡單就個問題就係邊個去決定呢啲嘢係唔係符合綠色咧？我發現個間間公司都做好呢啲咁嘅嘢出嚟。咁你如果睇嗰啲咁嘅咩 ESG 投資咧，你發現騰訊啊，甚至沙地阿拉伯嗰啲債券咧，喂個個都話好 ESG 好高喎。即係其實呢啲咁嘅嘢咪又係就係、是、你講嘅頭先一個字好簡單，尋租 rent seeking。 即係政府每年都講話佢好想， 然後就要講個債市， 好想推動債市。 我都好想。 咁我每年我都諗一樣嘢就係 點解搞嚟搞去都搞唔係 啦？香港係咪冇債市先第一件事？ 近乎冇乜啦，唔可以話冇嘅，唔多咯。 冇零售債市係真嘅，但係啲企業。 不 嬲都會發債噶啦，不嬲都會融資噶啦。Private bank 經常都打電話俾啲客，喂，又有一 train 幾多錢，幾多息，做唔做？經常都有噶。不過全部都係美金債。 係啊，冇錯。 冇人會昂居到喺香港發港紙債嘅。 係啊， 未聽過。即係支持政府你就發港紙債，我唔知幾時會做呢件事，仲要周街賣。 同埋其實即係正如你講，你會有矛盾喺度。你係即係我發。美金債就最支持政府啦。調翻轉頭，如果我唔發美金債嘅話，即係我發美金債，我就係信個聯繫匯率啊嘛，大佬。即係呢個其實就係一個最有信心嘅表示嚟㗎啦。 其實一直以嚟香港發美金債，因為個資金持久深啊。 即我不是只是賣給香港人，我賣給全世界，我賣給總之那些人覺得我拿美金去 對，這個都所以就是一個問題，沒 有了 currency risk 嘛。 即你香港雖然個經濟體系都不小，但是我們 let's say 跟新加坡比，你跟新加坡的情況有些相似，即其實更尷尬，新加坡有自己的貨幣政策，即正如李兆輝所說，我美金那個資金池是這麼大的話，咁調翻轉，我用港紙發債，咁其實又冇個咁嘅必要喺度咧，同埋咩人買？咁同埋亦都係雞同蛋嘅問題咧。香港啲投資者咧，你問下好得意嘅，即係譬如我讀書嗰陣，我讀 CFA 嗰陣，美國或者歐洲嘅投資者，佢哋講資產配置就兩樣嘅啫，債券、股票幾多 percent 幾多 percent 咁啊？你話層樓咧冇嘅，房地產佢哋當係即係如果我讀 CFA 佢哋係叫做，我 即係 你係啦，另類投資即係等於你去買名畫啊或者買紅酒嗰啲，即係佢哋唔係做嗰啲。咁但係香港就唔同啦，個 allocation 就係股票同樓或者兩樣都有係啦。咁香港係冇乜人視債券作為一個認真嘅投資，近幾年好似好咗啲嘅。不過正如頭先邵富英所講，就買美金債咯。有些譬如買外國發的有，或者內地公司發的亦都有，但是即債市什麼呢，你發現基本上都是搞來搞去都是得個吉的。當然香港政府亦都每年發債，有一個 technical 的地方，即譬如我們經常見到你看節目看我寫文都會說我美國的債息怎樣怎樣，即他亦都希望香港有個自己的這樣的 yield curve， 有個這樣的債息，但你發現香港債基本上都是冇乜人買嘅，就係頭先嘅嗰個問題。咁我買美金啦，點解要買香港債咧？咁啊， 就咁我都諗一個，我都好多年都係咁諗呢個問題。咁有陣時候我就諗住啲官係，做開就做啦，年年都講啦。即係我開頭諗住即係 copy and paste 咁一路講，直至到今年出現財赤， 係 直至今年出現財赤。咁如果你睇佢中期嘅嗰個預測啦，或者甚至乎睇入邊有啲數咧，我哋中意睇數嘅人通常睇咩咧 ？unfunded liability 啦， 係即係咩嚟㗎 ？unfunded liability 即係我知道我欠落㗎啦，我而家係未有錢找嘅數。咁政府有兩條數其實係誇張嘅，第一條數就係 unfunded 嘅嗰啲 pension， 即係啲公務員退休金。咁係呢度計都過萬億㗎啦。 即係緊要啊！呢個我哋陣間可以講多啲，係 咁唔緊要啦。過萬億又唔係聽日一次過同你 draw 曬佢係咪？咁人口高齡化啊嘛，一個唔覺意個個都可以活到110歲、120歲，嗰條數可以喺度增長嘅。咁呢個都好長遠，我唔講住。但係未來講緊幾年都會財赤，一個唔覺意佢呢個中期預測入邊有好多假設咧。啲數係好靚嘅，例如佢 GDP 增長咧，都仲係用緊之前嗰啲增長數字啊。 嗯， 哦，嗰啲好求其，大家 好求其 嘅 啫， 認真啫。 啊，佢每年嗰個通脹，佢用嗰個 deflator， 佢係 喺邊頁啊？ 就咁寫2% 咁樣。 攞嚟睇下邊頁啊？ 好大隻字啊！咁但係， 有，係啊。 但係我想講， 大家如果有呢份嘢嘅附錄嘅第七頁 GDP deflator， 就咁寫個二字喺度，即係你一睇就知佢真係求其到不得了。 俾大家睇埋啊，即係下年嘅 GDP growth 係0.5%至2.5%，哇，都幾求其。咁但係即係我 哇，哇個 range 咁大嘅。 一來有啲大啦，二來咧咁啊，亦都話俾你聽，亦都唔係香港嘅特例，你啲新加坡啲咧都係咁上下。即係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我舊公司，唔好講邊間啦，咁但係舊公司嗰啲個經濟師咧都係咁上下嘅啫。咁而你諗下，即係我哋呢啲好直接嘅。好簡單，香港政府做呢啲嘅嗰啲友嘅人工都唔係好高嘅啫，高唔過我舊銀行嘅同事咁，拎咁嘅人工咪交咁嘅嘢咯，即係其實係好合理嘅。 但我想 大家唔好神化嗰啲人。 我唔敢講話我自己好準或者我有未來預測。 唔好講準唔準， 但係有一樣嘢一定知嘅就係、是、財赤係將會變成越嚟越恆常化，即係而家我哋呢啲佢哋好強調咁樣一次性係咪？好似口罩咁。但係嚟緊。你可見將來已經會出現我哋所謂經常帳嘅赤字。咁啊，之後仲要使埋嗰啲好大筆嘅嗱，頭先話有兩筆大數啦。第一筆就係嗰個 pension 講緊已經欠落啊嘛， 退休金係。 第二筆大數就是unfunded的那些所謂資本開支，這裡沒有寫3000多億，三千多億都不小，條數我想說。 譬如呢 unfunded 的資本開支，即是有些觀眾未必是那麼 comfortable with 這 些講人話，簡單一 點，他們每次說 他每天都講人話， 每次說科學園我預留300多億起河套，300多億那個預留了的，但是有些例如其實有陣時係唔知邊度有個公路啊，邊度起條路啊，即係已經預咗10年之後要維修㗎啦，要再整㗎啦。咁其實政府有個帳目嘅，就叫做資本及投資帳咁樣嘅。咁不嬲都有條數喺度 mark 住咗，就係嗱，我嗰度離登道就已經有30年㗎啦，過多15年唔知幾時又會有個窿要整啊。即係已經好似我哋平時大廈都有個維修基金㗎嘛，有升傾分㗎嘛。咁嗰啲升傾分你未用嗰陣時候，你唔會儲定啲錢落去，但你知道總有一日你會用嘅。兩條咁嘅數嘅啦已經。咁如果你計埋咧，政府當然佢個，我哋如果睇佢資產負債表，佢嘅資產最多就係香港啲地啦。即其實佢不嬲都仲可以賣地。舊嘅地區舊區，我咪俾你重建咯，加高你嘅地積比咯，你補地價啫嘛，都得冇問題。但你賣得幾耐咧？所以去到最後，點解我講債呢個問題，就係全香港最想發債、發港元債，仲可以係零售市場買嘅嗰個就係政府。當然而家政府發啲債，例如咩銀色債券啊，嗰啲乜鬼嘢通脹掛鈎債券啊，我稱之為落咗好多 sweetener 啊， 即係加甜， 加到好甜嘅。即係其實而家政府發債咧。如果你不是大貪的話咧，買一定是著數過你擺銀行 嘅。 梗係啦，即係所有人都問：哎呀，政府發銀債買唔買得過？咁我話你啲錢你有冇其他用途啊？冇嘅買啦。即係如果你係唔係都擺落銀行嘅話，一定買，因為落咗好多甜品嘅，即係落咗好多 sweetener。咁但係佢想最終就係我可唔可以發債？咁你冇理由香港特區政府走去發美元債嘅嘛？ 都得㗎係嘛？其實 都得嘅。 Finger of the box。 特區政府發美元債，唯一嘅問題就係、是，我諗好多 cow bus 會走出嚟就話：，哦，你以後點還啊？你揾咩還啊？我就衝擊你聯繫匯率㗎啦。我會假設你個聯繫守唔住㗎啦。因為點解有關聯匯事咧？就係、是、有聯匯之下，我冇辦法由即係、就是、央行去發新銀紙。去買呢些政府發的債券，即係我要去到一個地步，就是要去到點樣政府才可以任發債，都冇人阻住你，有呢個所謂獨立的貨幣政策咧，你就係放棄聯繫匯率咯。聯繫匯率的重點就是我100%保證，你每7.8港紙，我就換翻1蚊美金俾你啊嘛。我而家攞1蚊美金俾你，你俾7.8港紙我，多多益善嘅，其實我。完全冇限額嘅，但調翻轉我攞7.8港紙，你俾1蚊美金我，你係有個底嘅啫。咁所以其實香港嘅貨幣發行制度已經做唔到兩樣嘢，一就係做唔到亂咁印錢啦。第二就係當銀行有事，所謂呢、這個lender of last resort 咧，其實係做唔到嘅，即係同人哋外國有啲唔同。即係香港如果有 bank run 嘅話。銀行同業大家籌期救救佢啦，得嘅，一次半次可以嘅。如果成個銀行同業都唔夠錢咧，咁冇噶啦，咁管局都拆唔到錢俾你，其實佢自己都冇幾多，即係有啲多咁嘅啫。所以喺呢一個情況之下，香港喺設計上係必須要極穩健嘅財政制度，呢個係歷史以來都有。香港係1935年開始就已經係行聯繫匯率。一直去到1972年，英磅脱咗，即係1935到1972係掛英磅嘅。1972年英磅同美金脱歐，咁就掛咗1年美金，就連美金都同全世界脱咗歐。咁我哋就由1973到1983年有10年期間咧，就自由浮動，就同新加坡 即係無主孤雲， 同新加坡類似咧，即係我哋嗰啲叫 manage 嘅 flow 啦。但係結果咪係因為對香港即係。即係嗰陣時，因為美金又升到好變態啦，咁又 manage 唔到嗰個情況就係，唔好啦，我哋都係掛翻美金啦。所以其實聯繫匯率不嬲都係香港嘅常態，而財政盈餘又係香港嘅常態。我哋嗰個貨幣發行制度同成個政府公共財政呢一個係一個好根深蒂固嘅文化嚟。 今年開始看到，我覺得是很不一樣。即係嗰種佢哋對財赤嗰種講就好似好財赤，但係實情你完全見不到他哋有絲毫的限制。照正今年開始，你應該就要講我未來十年點樣增加政府的行政效率，我點樣減省公務員的。 佢即係話加税喎， 嚇佢有講加税， 佢諗新嘅税項。 你加税，我話俾你知，你整條送中我都同你死過，你同我加税，我仲唔同你死過？一定同你死過。即係邊哇？歷史上都係鑊都係加税就民變㗎啦。佢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 喂，2009年咧就揾咗唐英年出嚟，就搞呢個銷售税。咁啊搞搞下咧， 講下就算啦。 突然有人啱啱小弟又放假喎。咁有人通知我啦，喂，你知唔知啊？唐英年出嚟開記者招待會啊，話取消啊，取消咗銷售税嘅建議啊，啊，無疾而終。 嗰陣時研究都唔敢研究 啊。咁係跟住嗰十一二年度咧就提都唔夠膽提，但係咧，尋日好似話，政府會研究其他嘅税項增加收入。 唔知咩税項咧，大家拭目以待啊。 嗱，仲咩可以抽啊，大佬示威税啊？ 唔係簡單講。其實收税有個原則嘅， 係 就係行政成本一定要低。 係 有啲乜嘢税行政成本最低？印花税行政成本低啦。因為我每個 transaction 我都要基本上攞去政府打時擔，打時擔嗰下我咪抽你税咯。物業嘅印花税一定抽到你。你唔通你唔住落商冊度咩？你住得落商冊，我就知道你做緊嘢噶啦。股票印花税都係噶，除非我唔喺呢個 exchange 度做嘅啫，係嘛？咁所以。呢啲嘅行政成本係低嘅，所以我估最有可能都係資產交易嘅税，或者 加少少， 甚至乎你擁有資產，我都對你徵税，即係一定係針對資產嘅，一定係。所以過去幾年都做緊呢啲實驗啦。 後半 part 有啲保留喎，前半 part 絕對同意嘅，即係印花税係易收又好難，冇得走數。 你冇得走數㗎， 除非即係你咁夠膽死我買一層樓，但係你轉名我俾我，你唔會做得咁妄居。 我睇好難咯，喺香港啊。 咁但係財富税其實好難抽嘅，都唔係咁容易。 財富税呢個 外國都好多個實驗咧，唔係咁容易。 佢要抽一定係嗰、那個。財富必須要有一個很公開的嗰個擁有權，很清楚、很清晰的擁有權的嗰個 database。 係 嘅，咁你睇差享已經係咁啦，係嘛？咁但係如果係反而係消費類別嘅税或者進口類別嘅税咧，就好有問題嘅，尤其是香港呢個地方。多唔講煙仔税，你可以抽到10,000包都得㗎。唔緊要，走街都係試煙啫嘛。我卷埋啲 A4 紙食，我都唔食煙喎。話俾你知，係咪先？即係如果係消費裏邊嘅税，你只會造就一個黑市喺度。咁其實佢哋都好清楚嘅。即係我同個即係父母嗰啲朋友，佢哋知啊，好清楚。消費税香港難做嘅原因就係你而家根本政府係冇一個制度去 track 住呢樣嘢。不過有一件事聽落好似 unrelated。但係原來係相關嘅，大家記唔記得膠袋税呢樣嘢？ 係有 啊，5毫子一個膠袋税、 有人嚟突然檢查㗎，突擊檢查㗎，係 啊，好無奈呢啲就行政成本好高， 真係會㗎，真係有 高啊！但我嗰次我一次係好突然間叮咗，我就問當年推膠袋税嘅嗰位仁兄邱騰華，我話你呢個實驗都好成功，我話最成功係乜咧？你成功地借。一個零售點，佢哋嗰啲 POS 去幫政府收一筆數，而嗰筆數唔使俾翻政府唔緊要，實驗嚟嘅啫。但係你從嗰個過程，你開始就實驗一下，如果我作為一個政府，我要強制一個私人機構、一個民間嘅私人企業去幫政府代收一個税，因為其實消費税最難嘅行政就係我點樣令到。私人企業去代政府先收咗嗰筆錢之後俾翻我嘛。如果我唔係經電子收費，我唔係碌卡，唔係成，就咁俾咗100蚊你，你俾5個橙我，咁我可以成個 transaction 冇 record， 你唔可以唔知噶嘛。 係， 我點樣可以做到就係你連交一個膠袋我都嘟用個膠袋5毫子。 係， 其實呢個行政實驗嚟嘅。咁我即係叫做得成功唔成功咧，你叫做咗。但係你如果要由你冇辦法，我如果聽日我話要出消費税， 即係好似台灣我哋叫叫發票税啦。 嗯， 統一發票。 統一發票税啦。咁你要係強制全國所有零售點用同一個發票 generate， 即係 generate 發票嗰個 system。 嗯。 咁你喺香港而家有冇呢個條件咁做呢？ 要搞一輪咯， 要搞好耐嘅。 我同意你個結論，但係個過程我未必同意。我諗收消費税就諗就梗會諗啦，你點解唔諗啊？政府嘅嘢咁，但係我諗難在就即 係噏下嘅。 問下你屬呢個香港嘅掌故，香港歷史上有冇收過銷售税咧？其實 印象中冇。 係啦，那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正如你講，那個民間個反彈會好大嘅。咁佢點去 handle 呢個就政治嘅智慧或者要睇個時機。 你十幾年前同我講話啊，共度時間啊，我哋政府冇錢使啊，我哋要投資未來啊。 或者再直接啲講，嗰陣都做唔到， 嗰陣時都做唔到。你而 家咧係啦，我覺得係呢個政治上嘅問題，但係反而你話啊黑市啊萬物嘅咩萬物嗰啲，我就唔係太擔心嘅，因為你見其實外國都做到，為什麼我們香港人不能？要啲時間準備一下啦， 咁啊，新加坡都得啦，嗬， 係啦，其實好似世界上有銷售税嘅地方都幾多， 都多， 好多，係。 即係如果我話行政不可行啊，諸如此類，其實而家佢哋都話個個都用支付寶噶啦，個個都 Apple Pay 噶啦。 咁啊唔係，學你講喂，呢啲我選擇嘅啫嘛，到你收税，我自然就諗嗰啲嘢，一定要有你講嗰套咁嘅嘢去防止你啲人走啊。但係即係個。政治上的反響很大，即係難聽啲講，其實邊個提銷售税真的政治自殺啦？我懷疑個影響力可以勝過呢個送中啊！ 反係即係如果反送中的力度是 咁大嘅話， 武漢肺炎啊， 可能都有咁多，甚至更勁，唔知道到時 消費税你夠膽政府推，我話俾你知係。伊波拉病毒在中環爆發咁樣咧， 但係唔好低估啊！我肯定有人諗嘅，即係我哋 never say never 睇下邊個。 你真係諗下之前，你都真係 睇下邊個有咁勇猛去做呢樣嘢。嗱，阿爺一定重重有賞啊！邊個咁大膽想夠膽孭呢壇嘢上身？ 但如果我睇條數，就係政府遲早都要財赤，財赤咁你加税係其中一招，唔係嘅話，咪就借錢咯。 定係我哋可唔可以我跳躍啲，會唔會好跳躍咁去到一個結論，就係咁即係啲樓係好難跌咧？如果佢要賣地繼續要係一個政策嘅話， 哇！阿財爺今朝講咗啊，大家 一定要維持一個高樓價嘅政策，佢唔減。 佢話香港嘅樓價係唔會斷崖式咁下跌嘅。 我都相信。今朝講嘅，即係如果佢繼續要靠賣地嘅話，咁即係。都冇話唔得嘅，咁但係咪啲政策上有冇啲咩需要改變咧？ 佢可以控制得到嘅供應側嘅啫，係嘛？即係 demand side 唔到佢控制噶，咁 supply side 佢可以控制嘅，不嬲都控制緊嘅。即係時時啲人鬧政府咩？補地價同你傾到咁鬼死難，要開一塊新嘅地咁鬼死難。香港平均做即係做規劃就知啊，即係我由一塊生地變可以起到嘢嘅地，冇得廿年，你唔使置意落樓。咁點解佢哋咁錫住啲地咧？最主要嘅原因就係、是、即係如果喺一個我哋經濟學上邊講，我係一個 monopolistic 嘅 supplier 嘅話， 好、哦、明顯啦、啊， 我就 壟斷性嘅供應出， 我就一定係以限制供應而提高價格。咁香港係有高地價政策嘅，不嬲都有的高地價政策，直情係建立喺個制度入邊，咁行之有效 嘅。即係所以我就諗就係、是、大家要明白。而家其實香港係有非常非常之多嘅，我唔敢講話夠唔夠啦。咁有啲人覺得永遠都唔夠，但係而家你有一大堆嘅措施去限制咗外地人，主要係內地人啦。大家都知外國外地人即係內地人啦，限制咗佢哋買樓噶嘛。咁到底會唔會諗鬆綁咧？就真係要做一個 elasticity test。調翻轉頭喎，你又 今日講咗。尋日今日都講咗， 暫時唔會啊， 係唔會啊， 我哋 講得好撇脱㗎， 睇遠啲。 今年唔講啦，但係你話， 但呢個對庫房嘅收入到底係好定唔好咧？我真係唔敢講喎。 唔俾外國人買樓，咁咪咩咯？ 但係佢而家收重税啊嘛，佢而家收重税，咁嗰度舐好多㗎。 其 實 都唔係嘅， 即係到底係邊樣？ 我收個重税，基本上只不過我係打咗一個，我覺得收重税咧，其實都係一個相對聰明嘅做法嚟嘅。我稅率可以調嘅啫， 係啦，咁佢會繼續係維持呢、這個，咁你即係逐啲講句，你大陸佬你夠勇猛你就嚟買啦，佢 斬得好金噶嘛，嗰個亦都有人俾嘅。 重點係我如果等錢使嘅話，我斬得你仲金啊！ 係、嗯、啦，咁我可以再提高定係係調翻轉頭咁，即係叫做薄利多銷咁。 有冇政治壓力嘅？我冇政治壓力過。如果我嗰樣嘢係可以令政府收入，其實原來特別印花税嘅收入都係唔差嘅。 係啦、嗯，但我就想知道到底個 elasticity 係點咧？到底係個印花税再調高啲會收入多啲啊，定係？調低啲係好啲， 都係得個估字嘅啫。 喂，梗係要實證下啦，我哋講科學精神，揾人去試下係。 如果要實證下咧，其中一個做法 A/B test， 你都預咗啲人嚟買磚頭係冇差別咁賣㗎啦。 係， 你咪特別劃啲特區入邊嘅特區咯。 喂，呢條橋值錢啊！係 嘛，明日大魚開呢啲 一路，喂，呢條橋值錢啊！真係喂， 我咪 A/B test 咯 ，mark 低呢個個點喎。 有啲咩爛鬼區嗰啲，香港人就係、是、香港人都唔會去住㗎啦。 特區中嘅特區一個， 咁嗰啲地方我個稅率咪唔同啲咯。 特區中嘅特區一個，喂， 我香港劃個小康 呢條橋嚟㗎，有睇。 好似城寨 阿波哥有睇 中嘅特區啊？點啊？ 呢度城寨特區嚟㗎，即係我哋就冇咩節目咧，係講財經嘅。啊，今晚咧就講財經，所以咧零樹一格嗱，咁啊政府啊有税收啊，仲可以度啲橋出嚟啊。咁啊城寨又冇税收嘅，靠各位嘅捐贈嘅。 貨金 係啊，我哋嗰個轉數快 number 係26296400，26296400嘅各位咧，即係。慷慨啲今晚， 幾個啲字幾大隻，我真係幾中意啲 牌 子。咁仲有咧，大家咧，如果覺得嗰個唔 comfortable 嘅方式，仍然係可以喺依度捐錢俾我哋嘅，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咁仲有最緊要係同我哋 share 節目，呢、這個咧係 makes a difference 嘅。咁我哋唞陣翻嚟咧，睇下李世民啦，記住叫李世民嚇。OK， 仲有咧，阿李星陽就有啲乜嘢係同我哋即係分析一下嘅。 係各位，我有好消息嚇，好耐冇賣廣告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就要賣廣告。咁就咧，我哋經過長期嘅研究同埋試驗過之後咧，我哋已經咧係到咗韓國全羅道嘅新呢、這個新東津米。呢、這個米咧係非常之名貴嘅，一年一做嘅啫。十二月收割，二月入袋，由打米至到包裝咧，都不經人手嘅，全部自動機械化處理，保證乾淨衞生，而且咧係呢啲係最新嘅米嚟嘅，係最好食嘅。咁我哋咧就喺餐廳咧就做過 blind tasting， 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喺所有米入邊，包括貴佢好多嘅日本米入邊咧，最好食就係呢只韓國米，最好食呢只韓國米。咁而家點樣賣法咧？其實我哋唔係入口咗好多嘅啫。凡在門市買夠200元加25元就可以買 1kg 的新東津米，街上是賣45元的，如果你買夠500元就可以買 10kg 的新東津米，價錢是220元，只為到22元一 kg 而已，是我保證你好吃的，一定要試一試。